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五集。我们新港镇是个古老而美丽的市镇，是美国最早的一些完整而轮廓分明的市镇之一。它最早的居民，我的老祖宗们，我相信是伊丽莎白统治欧洲时代最头疼的那些狡诈而不安分、贪婪而好争斗的水手们的子孙。他们的上辈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曾占有了西印度，最后终于凭了刚复辟的查理二世的特许诏书，在美国北部沿岸安顿下来。他们把海盗事业和清教徒思想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两者只要你彻底弄懂了他们，其实倒也并不是南辕北辙的。他们都最容不得别人反对，同时也都对别人的财产虎视眈眈。在他们消失后，传下了一批彪悍而生命力强盛的机灵鬼儿。我熟悉他们的情况，因为我父亲有心要让我熟悉。他可以说是一种一心追慕先辈遗风的人物，而我常常发现这类追慕先辈的人通常正巧缺乏他所敬仰者具有的那些品质。我父亲是个为人正派、广见博识，却又轻率莽撞，有时简直蠢得出奇的傻子。他一手弄丢了地产、财产、名声、前途，实际上几乎丢掉了艾伦和霍利两家几百年来辛苦积攒起来的一切，只除了那个姓氏。这是我父亲唯一总算还关心着的东西。父亲经常让我上他所谓的家谱课，这就是我何以熟悉那么多上代人情况的缘故。或许这也是我如今会在过去曾经全归我们一家所有的这条街上一家西西里老板开的店子里沦为一名杂货店员的缘故。我真但愿自己不曾对这事感到那么痛心疾首。要知道，使我们沦落的并不是经济衰退和不景气。我顺着榆树街走去，不向左拐而向右拐，迅速地走上了波洛克街。这是一条与正街平行的斜街。小个子威利，我们这儿的胖警察，这会儿准把他的那辆警车停在正街上，坐在车上打瞌睡。我可不想半夜三更跟他在一起闲聊。 夜这么深，你在外面干什么，伊桑？想给自己找点什么开心的玩意儿吗？ 小个子威利一个人待着感到无聊，所以很喜欢跟人谈谈。 过后他就到处去告诉人家他谈了些什么，很有几次琐碎然而讨厌的纠纷就是因为威力的无聊而引起的。上白班的警察是 Stonewall Jackson Smith， 这并不是绰号，他受洗的教名就叫 Stonewall Jackson， 而这名字后来的确使他与所有其他姓 Smith 的人显得截然不同。我不明白为什么市镇上的警察常常会是两种彼此截然相反类型的人，但他们通常的确总是那样。斯通沃尔·史密斯这人简直连今天是几月几号都不肯轻易开口告诉大家，除非他是奉召在法庭上宣誓作证。这位史密斯警长主管本城的警务，他一心献身事业，致力研究各种最新的方法，并且曾经在华盛顿受过联邦调查局的特种训练。我想他是人们能够找到的最理想的警察，个子高大，神态安详，目光就像钢铁似的熠熠发光。假如你存心作案犯罪，那最好是小心避开这位警长。新港镇上的漂亮房子正好都在这条波洛克街上。你知道19世纪初我们这里曾经有过100多艘捕鲸船，每当这些船出海一两年远航南极或者南中国海回来的时候，他们都满载着精油，富足以及，但他们沿途也会在某些外国港口停靠，因而把各种形形色色的物件和思想也一起收罗回来。因此你会在波洛克街的那些房子里看到那么多中国的东西，那班老船主当中也有些是很有鉴赏力的，他们仗着钱多，从英国请了建筑师来替他们造房子，所以你可以在波洛克街上看到那么多亚当式装修的影响，还有希腊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当时在英国正是这种格调盛行的时期，但尽管那些扇形窗、雕花圆柱和希腊式拱石等等应有尽有，他们却从不忘了在屋顶上加个瞭望台。瞭望台的用意是要使那些长期坚贞不渝的独守空房的妻子们有时能够上去眺望一下远方的归舟，说不定当时真有些妻子们这样做过。我们活力家还有菲利普斯家、埃尔加家和贝克家，家世更古老一些。他们仍留在榆树街老地方，他们的房子是所谓美式早期的，尖屋顶，叠板外壁。我的房子，那所霍利家的老屋，也就是那个样子。屋旁的大榆树也跟屋子一样的老。波洛克街仍保留着它那些煤气街灯，不过如今里面已装了电灯泡。夏天，旅游者常到这儿来观赏这儿的建筑物，还有他们所谓的古老的魅力。为什么魅力一定要是古老的呢？我不知道佛蒙特州的艾伦家是怎么一来会跟霍利家搅在一起的。这发生在革命后不久，自然我可以把它查出来，阁楼上什么地方准会有一两件文件记录的，但当时父亲去世了，我的 Mary 实在听厌了霍利家的家史，所以当他主张把所有这类东西都堆到阁楼上去的时候，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谁都会对听别人的家事感到十分生厌。 Mary 甚至都不是新港本地的人，她出身于一个爱尔兰血统的家庭，不过并不是信天主教的，她常常强调这一点。她称她的上代为厄尔斯特人的家族，她从小在波士顿长大， 啊，不，他甚至也不是，我只是在波士顿遇见他的。我仿佛至今还能清清楚楚的，啊，甚至比当时还更加清楚的看见我们两人的样子。一个是揣着张周末度假证的又怯又慌的霍利少尉，另一个是为两颊绯红气息醉人的可爱的姑娘。而这一切由于战事当前训练紧张，就更显得加倍的难能可贵了。我们当时是多么严肃认真啊，真是认真的要命。我随时准备战死沙场，而他也决心尽他的余生来追念我的英魂。这是那时成千上万穿草绿色军服和印花布裙衫的男女们所做的成千上万个同样的梦中的一个。要不是他对他的那位战士抱定了至死不渝的忠诚，这一切本来是会按当时流行的风气以一封断交信告终的。他那些执着的可爱的信到处追随着我，全是一笔圆润清晰的字迹，用蓝黑色的墨水写在淡蓝色的信纸上，结果弄得我全队的同伴都能认出他的信，人人都带着几分好奇的心情暗自为我高兴。即便我当时并不想跟 Mary 结婚，她的坚贞也会迫使我这样去做，因为从来世上的男人总是在梦寐以求的渴望遇到忠贞可爱的女性。她从来没有悔恨过，当他要离开波士顿的爱尔兰人聚居的地方，搬移到榆树街家的霍利家老屋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不论在我事业失败每况愈下的时候，孩子先后出世的时候，或者长期沦为店员潦倒度日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悔恨过。他是个能耐心等待时机的人，这一点现在我看出来了，同时我也看出他如今大概是终于等得厌烦了。过去他从未明白透露过他那强烈的意愿，因为我亲爱的 Mary 并不愿意嘲弄人，也从来不愿意利用鄙夷奚落的手段。本来可以利用的机会并不少，他也忙碌得实在无暇去利用。正因为过去从未察觉，所以一旦事情爆发，就更显得出人意外了。在夜半脚踏着街上的凝霜所发出的擦擦声中，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异常迅速地一一出现在脑海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在新港镇清晨漫步街头是用不着感到鬼鬼祟祟的，尽管小个子威利对此会开些小小的玩笑，但大多数人看到我在清晨三点走向海湾，总会猜想我是去钓鱼，而不会有别的想法。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钓鱼的理论，其中有一些严守秘密的，就像是家传的秘方，而这类事是受到尊重也值得尊重的。街灯光照得草地和人行道上的雪白的霜粒闪闪发光， 仿佛成千上万颗细小的金刚石。这样的薄霜会留下人们新的脚印，而向前望去却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从还是孩子的时代起，每当走在还没有被踩过的雪地或薄霜上，总是会产生一种好奇的兴奋情绪，就好像是初次踏入一个新的世界，仿佛感到一种在发现了某种新鲜洁净还未被触动未遭到污染的东西时的那种心满意足的心情。经常的夜游客猫却不喜欢在霜雪上走动。我记得有一回曾冒险赤着脚出门去踏上一条霜封的小路，我的双脚当时就像被火烫了似的，但眼前我是穿着套鞋和厚袜子，把新的脚印留在闪光的新霜上。在博洛克街和托奎伊街汇合处，离西克斯街不远，就在自行车场所在的地方，洁净的新霜被一些拖沓而绵延的脚印给破坏了。这准是 Danny Taylor 这个行踪无定不可捉摸的怪物干的，他大概待不住，想要上某处就咧咧切切地来到这里，然后又待不住想上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Danny 这个本镇的酒鬼，我想大概每个市镇都会有这样一个 Danny Taylor， 多少本镇的人都常常为他摇头叹息的家伙，出身名门，家世古老，末代单传，又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似乎在学院的时代曾经出过什么事儿？那他为什么不肯振作起来呢？他一直在狂饮烂醉，自暴自弃，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 Danny 是一位绅士，他还去向人乞钱买醉，真是够丢人的事儿。幸而他的父母不曾活到现在看见这种情形。不过这仍然是新港镇经常的画饼。在我心上， Danny 仿佛是个未愈的伤疤，甚至成了一块使我感到负疚的心病。我应该是能够帮助他的，我也确实试过，但他拒绝了我。他差不多就像是我同胞的兄弟，同样的年龄，同样的教养，身量和体力也都相仿。或许我所以有那么种负疚感，是因为我身为我兄弟的保护者，却并没有能够挽救他。怀着这样一种深入肺腑的感情寻找理由，即使是有根有据的理由，也是丝毫不能使人心安的。泰勒家是个跟霍利家、贝克家或者任何别的世家一样古老的家族。童年时期，我几乎记不起有哪一次郊外野餐、观看马戏、参加竞赛、欢度圣诞的场合没有丹尼在我身边，就像是我自己的左右手那么亲近。也许如果我们当时一同上大学，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儿了。我进了哈佛，醉心于语言，沉迷于文学，埋头在那些古老、美丽、朦胧难解的事物中，一心钻研着那种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不得不去经营一家杂货铺子时简直毫无用处的学问。我当时总是希望丹尼也能跟我一起来踏上那条光辉迷人的朝圣行程，但丹尼从小就被培养来投身海上事业。他被录取进海军学院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志在必得，而且万无一失的。这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我们这儿没选出一位新的国会议员时，他父亲就要竭力去设法把这项录取说定下来。开头三年，他成绩优异，接着就遭到了开除。人们都说这件事送了他父母的命，同时也差不多葬送了丹尼的一生。剩下的就只有这种令人安不下心来的忧伤，这种到处游荡乞讨一角钱去买杯迷魂汤换取一醉的黑夜的忧伤。 我想英国人大概会说，他是在那儿破罐破摔。而这样做，那摔的人总是比被摔的东西更受到伤害。丹尼如今已成了个夜游神，一个清早吃出街头的人，一个孤孤单单到处游荡的瘪三。每当他向你乞讨一枚2角5分的硬币去买迷魂汤喝的时候，他那双眼睛总是在请求你原谅他，因为他无法原谅他自己。他睡在从前维尔伯家经营造船业时所开的船厂背后的一个小木棚里。我低头查看了一下他的足迹，想知道他刚才是回家还是出去。从双上留下的印记看，他是出去了，我说不定随时都能在街上遇到他。小个子威里那个警察不愿意把他关起来，因为那没什么好处。我究竟要上哪儿去是毫无疑问的，我还没有下床的时候仿佛就已经看见感到闻见那个地方了。那儿原来的旧港如今已经退得很远，自从新的防波堤和市镇码头造了起来，沙滩和淤泥就渐渐侵入，使得那个由嶙峋的岩礁所环抱的一度十分宽敞的电泊处变得越来越浅窄了。那儿一度曾经满是船台和制绳厂、货物堆栈和许多户制作精油桶的孤桶匠，此外还有一个个船屋，可以看到一艘艘捕鲸船的船头斜围高耸在链索和人像形的或者云彩形的船头装饰之上。我就要去我要去的地方了，在泥沙淤积的旧港岸边，过去霍利家船屋所在的地方。石头的地基仍在那儿，它恰好塌陷到跟低潮时的水面齐平，涨潮时海水就冲刷着它四方的石头建筑。离尽头10英尺处有一条高宽各4英尺深5英尺的小通道，上面有拱形的顶覆盖着，或许这一度曾经是一条排水通道，但靠陆地一端的入口已经被泥沙和碎石堵死了。这就是我的那地方，人人都需要有的那个地方。待在那里边，任何人都看不到你，除非是靠海的一端。但如今在旧港那儿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零零落落几座十亩立人住的木屋子，都已经破烂不堪。冬天也大多无人居住。不过话说回来，十亩立的人横竖也都是些不声不响的家伙，他们一天到头很少说话，成天都低着头弓着腰走路。这个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以往我就曾不止一次的在这儿度过通宵。在我入伍的前夕，当我就要跟 Mary 结婚的时候，后来在生艾伦时，是他饱受痛苦的那一次，也曾在这儿坐过了半宿。我不由自主的想要上那儿去，坐在那里面，静听大海的微波轻拍着石头，眺望那锯齿状的岩礁。我躺在床上呆瞪着飞舞的红色斑点时，就仿佛看到了这些。这时我就明白，我必须上那儿去坐坐。一个重大的变化迫使我要上那儿去，一个重大的变化。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熟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六集。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在泥沙淤积的旧港岸边，过去霍利家船屋所在的地方。石头的地基仍然在那儿，它恰好塌陷到跟低潮时的水面齐平，涨潮时海水就冲刷着它四方的石头建筑。离尽头十英尺处有一条高宽各四英尺深五英尺的小通道，上面有拱形的顶覆盖着。或许它一度曾经是一条排水通道，但靠陆地一端的入口已经被泥沙和碎石堵死了。这就是我的那地方，人人都需要有的那个地方。待在那里面，任何人都看不到你，除非是靠海的一端。但如今在旧港那儿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零零落落几座十亩利人住的木房子，都已经破烂不堪，冬天大多也都空无人住。不过话说回来，十亩利的人横竖也都是些不声不响的家伙，他们一天到头很少说话，成天都低着头弓着腰走路。是的，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以往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这度过通宵。在我入伍的前夕，当我就要跟 Mary 结婚的时候，后来在生 Alan 时使 Mary 饱受痛苦的那一次，也曾在这儿坐过了半宿。我不由自主地想要到那儿去，坐在那里面静听大海的微波轻拍着石头，眺望着那锯齿状的岩礁。我躺在床上呆瞪着飞舞的红色斑点时，就仿佛看到了这些。那个时候我就明白，我必须要上那儿去坐坐。一个重大的变化迫使我上那儿去。是的，重大的变化。南德文岛就在不远处沿着海岸延伸，而海岸边又有些好心人安了灯光，以免谈情说爱的人在这弄出事儿来，这样就使他们只好上别处去了。有条市政法令规定，小个子威力每小时必须巡逻一次。岸边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有点奇怪，因为平常任何时候总会有人前来钓鱼，或者钓鱼，或者来走走。我到了石矶边，便弯下身来，找到那露在地面的石头之后，就急忙钻进了这小小的洞窟。 几乎还没等我安顿下来，就听见小个子威利的车子在旁边开过。这是我今晚第二次避免了跟他在一起闲聊。我像个呆菩萨似的盘腿屈膝坐在一个石龛里，听起来显得既不舒服又有点傻。但是不知怎么的，石头仿佛能适应我，或者是我能够适应石头。也许是因为我那么长久的常上这儿来，因此我的背已经习惯于紧靠着那些石头了。至于说到有点傻，那我根本不在乎。每当我碰到烦心的事儿时，我总是故意装傻玩，这样就可以免得让我的宝贝也被我惹得心烦。 Mary 还从来没有看穿过我，或者她虽然看穿了，我也不知道。在那么多事情上，我都不大了解我的 Mary， 而反过来，她又在很多事情上真正了解我吗？我想她并不知道那个地方。她怎么能知道呢？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此刻，当我坐在我的那一地方，风吹不到，在守夜的灯光下望着夜潮涌来，映着漆黑的天空，水色也显得黝黑。这时，我好奇地想到，是不是所有的人也都有这样一个地方，或者也需要这样一个地方，或者虽然需要却并没有找到。我把那地方发生的事称作反省自己，别的人也许会称它作祈祷，也许这实际上是一回事。我不相信这是思考。如果我想在心目中把它描绘出来的话，那就像是一块打湿了的布在风中反复翻动，使得那块白布渐渐变得干燥清洁。这儿发生的事儿反正对我有好处，不管它是否真好。此刻正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他们就像那般小学里的孩子那样，蹦着跳着挥舞着双手招引别人的注意。这时我忽然听见一只汽船上的发动机低缓的噗噗声，是只单引擎的渔船。它桅顶上的灯光越过维特森岩礁缓缓向南移动。我只好暂时把一切都搁下，只等到它红绿的旋灯标志着它已经安全地驶进了航道。这准是当地的船。当地的船才能那么轻易地找到港湾的入口。他在浅水处抛下了锚，两个人划着小艇上了岸。小小的浪花冲击着海岸，惊奇的海鸥过了一会儿才又重新飞回到泊船浮标上。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听众朋友，与其竭力考察小说中所写是否有其人有其事，还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的周围邻里和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因为书中所写的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 问题是，我必须要顾念到我那亲爱的 Mary， 她此刻正嘴角微露着神秘的微笑，熟睡在床上。我但愿他不至于醒来到处寻找，但即使他果真这样，事后他会告诉我吗？我很怀疑。我觉得 Mary 尽管看起来仿佛什么事都直话直说，实际上却说得很少。首先，我必须想一想财富的问题。 Mary 究竟是自己渴望财富，还是为了我？ 尽管这不过是 Margie 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编造出来的虚假的财富，那也还是一样。虚假的财富并不亚于任何其他的好东西，而且说不定一切财富其实都有几分虚假。随便哪一个有相当头脑的人都能挣到钱，如果他真的渴望的话。但实际他真正渴望的却多半是女人或者衣着或者名声，而正是这些东西把他引入了迷途。像摩根和洛克菲勒这样的伟大理财家是不会被引入歧途的，他们要的是钱，挣到的也是钱，仅仅只是钱。事后他们拿它来干些什么呢？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他们被自己招来的魔鬼吓坏了，因而老是竭力地想用钱来买通他们，把他们赶走。还有这钱对 Mary 来说是意味着新的窗帘、孩子求学的保障，以及自己稍微抬得起头来一些。而且有了这些钱，他就会为我感到骄傲，而不至再为我感到有几分丢脸。他在气恼头上曾把这一点讲了出来，而这的确是真话。那么我想要钱吗？我不想要，我心里是有点憎恨当杂货店员。在部队里我曾当到上尉，不过我明白是什么使我能进军官训练团的，是家世和亲友关系。人家并不是因为我眼睛长得漂亮就挑中我的，但我后来也的确是个好军官，一个很好的军官。不过要是我当时真喜欢发号施令，把我的意愿强加于人，眼看他们听我摆布，我本来就会留在军队里，而且如今已经当到上校了。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一心想早点离开。因为正像人家常说的，打仗要靠好的士兵，而打赢战争总是归功于文官。还有马洛洛告诉过我做生意的真谛，那所谓的真谛，做生意从头到尾就是赚钱。 Joy Murphy 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个，还有贝克先生和那个推销商全都如此，他们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话。为什么这就会引起我的厌恶，像吃了一个臭鸡蛋似的呢？难道我就真的那么好，那么善良，那么正直吗？我并不以为这样。是因为我太高傲吗？对，是有几分这样。是因为我懒，懒得操这份心吗？这里面有极大的消极善良的成分，实际上不是别的，正是懒，不愿招来任何麻烦、忙乱或者操心费力。离天亮还远，却已经有一种黎明的气息和感觉，连空气里也渐渐有了这种味道。夜风逐渐减弱了，一颗新出现的恒星或者行星照亮天边，直到东面的地平线。我应当能知道这是颗什么星，但我却不知道。每当天亮前的假黎明时刻，风总是变强或者变得更稳定。今天它果然是这样，而我也该马上回家去了。这颗新星出现得太晚，照不了多久天就要大亮了。人家是怎么说的？星只给人启示，却并不强令。的确，我曾听说有不少能干的理财家常为买股票的事求教于占星家。星象是在启示行情看涨吗？星象是对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不利吗？再没有比我的照命星宿更诱人却更不可捉摸的了。那不过是一个闲得没事干的恶作剧女人手里几张破烂不堪的算命纸牌罢了。何况还是他有意搞的鬼。是不是纸牌也给人启示，却并不是强令呢？是啊，纸牌已经启示我 半夜三更离开家跑到这地方来，他们岂是我违反自己的心愿去苦心思索，思索一桩我所厌恶的事。这倒的确可算是一点启示呢。他们能启示我养成一种我从来不曾有过的生意上的精明，一种跟我格格不入的贪财心理吗？我会变得向往我所不向往的东西吗？世上有吃人的，也有被吃的，这倒真是一条值得作为依据的法则。难道吃人的比被吃的能活得更长久些吗？归根结底，一切都将被吃，一切都将葬身于黄土之中，即使最精明强干的也不例外。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山上的公鸡早就在啼鸣了，但我却听而不闻。我一心只想待下去，能直接从这地方望出去，看到日出。我曾经说上这地方来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规矩仪式，但这话并不完全确实。有时我每次上这儿来都想冥想一番当日旧港的景象作为消遣。船屋、堆栈、如林的围墙、数不清的锁具和风帆，我的祖先、我的亲人们年轻的守在甲板上，身强力壮的攀上围顶，久经风霜的站在船桥上。那时人们还不曾老唠叨什么麦迪逊大街如何如何，或者嫌把花菜的叶子切掉的太多了。一个人还能保持他的一份尊严，一点身份，还能舒畅的呼吸。这都是我父亲的说法。这个傻瓜，老船长却能回忆起因分财产造成的争斗。就霍存所说的假话，为每一块船板、每一根龙骨所引起的相互猜疑、打官司，真的还有仇杀，是为女人、为名声、为一桩投机买卖吗？根本不是，完全是为了钱。他说很少经过一次航行之后还能维持合作关系的，相反倒常常会酿成长期的反目，直到连起因都已经记不清了的时候还冤仇未解。有一桩心酸的事是霍利老船长从不曾忘记的，这是一件他永不能原谅的罪行。这件事他曾站在或坐在旧港的岸边告诉过我无数次，我们曾在那儿待过不少的时间，他和我两个人。我还记得他当时用他那根鲸角手杖指着前方说，瞧瞧瞧瞧瞧啊，威特森岩礁的第三块石头，瞧见了吗？好好好好好，从它画一条线和港口海峡上涨潮时的最高点连起来。看见什么了？好，在这条线外面半锚链光景的水底下面就是它，至少是它剩下的龙骨。 美人阿德二号吗？ 对，美人阿德二号。 我们的船 一半是我们的合伙所有，它是在停泊的时候起的火，一直烧到了吃水线。我从来不相信这是一次偶然事故。 你相信是有人放的火吗，先生？ 对。 可是你总不会干这个。 我不会。 那是谁干的？ 不知道。 为了什么？ 为了保险金。 那么这事现在已经无可挽回了。 无可挽回了。 总该还有点挽回的办法才对啊。 只能一个人干，只能一个人单干。只有一个人干才有力量，绝不能依靠别的任何东西。 听父亲说，他从此再不曾跟贝克船长说过话。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事儿牵连到他的儿子，也就是开银行的贝克先生身上。他绝不愿这样做，就像他绝不愿去放火烧掉船一样。 啊，天哪，我该赶快回家了。 我连忙往回走，我几乎在跑，不加思索的就踏上了正街。天仍然很黑，但海天相接处已经显出一抹光亮，把浪花映成了铁灰色。我绕过大战纪念碑，走过邮局，果然不出所料， Danny Taylor 正站在一所房子的门口，两手插在裤袋里，破大衣的领子竖起着，他那顶戴帽舌的旧猎帽遮耳翻了下来，因为冷和不舒服，他的脸都成了青灰色。 伊桑，我真不好意思来打扰你，真不好意思，可我无论如何不能不灌他几口迷魂汤，你明白我？我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来求你的。 我明白，我是说，我不明白，不过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我给了丹尼一张1块钱的钞票。 这够了吗，丹尼？ 他的嘴角抽动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子快要哭出来那样。 谢谢你，伊萨，谢谢你。是的，这就够我打发一整天，甚至再加一整夜了。 他因为想到这个，连气色都显得好了一些。 丹尼，你真不该这样下去了。你以为我忘掉了你吗？你就像我的兄弟啊，丹尼。现在仍旧是。我只要能帮助你，什么都愿意干，丹尼。 他瘦弱的脸微微有点涨红，他望了一望手中的钱，就像一口酒已经下肚了似的，然后他用一种冷漠无情的眼光望着我。 首先，这不关谁的屁事，其次，你自己一个子儿也没有，伊桑，你也跟我一样两眼摸黑，什么都不懂，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性质罢了。 丹尼，你听我说呀。 干嘛听你？我比你境况还好一些呢，我手上总算还有一张最后的王牌。还记得咱们在乡下那块地方吗？ 是烧掉房子的废墟吗？咱们从前常钻进地窖的黑洞里去玩的那个地方。 哼，你倒还记得很清楚，那地方现在是我的，还是我的。 丹尼，那你可以卖掉它，重新干一番事业。 我不卖，县政府每年征收他一小块作为抵还地税，但那一大片草场到现在还是我的，仍然是我的。 你干嘛不肯卖掉？ 就因为他就等于是我，等于是 Danny Taylor， 只要我手里还拥有他，就没有一个龟孙子能教训我该怎么办，没有哪个混蛋能为了我好而把我管起来，你明白我的话吗？嗯， 你听着 Danny， 我不想听，要是你觉得给了我1块钱你就有权利教训我，那你那拿回去。 你拿着吧。 那我就拿着。你自己也不明白你在讲些什么。你从来没有成过，醉鬼。我也不想来告诉你该怎么去包咸肉，对吗？要是现在你肯走开干你自己的事儿去，那我就可以马上去敲敲一扇窗子，弄点迷魂汤喝喝。同时你别忘了，我的境况比你还强些，我总不是个杂货店员。 丹尼说完背过身去，把脑袋抵在关着的大门边，就像一个孩子用掉头不顾的方法想把这世界一笔勾销似的。他一直待在那儿，直到我只好不去管他，自己走开。 听众朋友，